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今天傍晚呢，北京有这个太阳雨，刚刚下的特别大，然后呢雨过天晴之后，有些地方可以看到 rainbow 彩虹啊，大家可以摇下车窗去找一找。今天下班啊，这个我们一起陪着大家回家。第一首歌来听一首又甜又动感的《看我的 Selina》。Selina 的看我的，这是一首呢典型的韩式复古的曲风，收录在 Selina 六年前的这张主打圆融气质的 3.1415 当中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算是 SHE 的人气歌曲之一了，没想到这首15年前的舞曲呢通过翻唱目前又在网络上红了一把。来听最早收录在 SHE 2006年的 Forever 新歌家精选集当中的 Ring Ring Ring， 我们来听到的是不是花火鸭的最新翻唱版本。 怎么还不来？ 接到你的来电我会大喊耶，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矜持到底怎么演，可是心里很难受眠。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电池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要响几声才能接，心跳的声音空空中低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谐里面管他往外或是往里，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已燃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也来电 again。 Ring ring ring， 爱的和弦铃在进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反正你是否在等待，我已经在这边期待。 Ring ring ring， 希望听到你说嗨，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也管它往外或是往里，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已燃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它黑眼圈也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也管它往外或是往里，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已燃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它黑眼圈也 不是花火呀。对，没错，这个歌手就叫做不是花火呀，翻唱 SHE 的 Ring Ring Ring 啊，我觉得他整体的音色气质还是靠近 SHE 的，所以呢，你永远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一首老歌，现在会以怎样的一种方式，什么时间重新翻红啊。那接下来听窦靖童翻唱雨飞门的乐园，上榜五周，本周排在第27位。 光脏纷纷扰扰又多少

大胡子进去啊，像鲁滨逊漂流记一样，然后呢中间就是啊，我卖了多少以后呢，我开始刮胡子回到这个漂亮小生的本来面目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最近的热搜，王力宏怎么啦，王力宏直播间刮胡子等等各种各样的话题，我觉得这一波的操作真的还是蛮厉害的哈。继续听歌。2016年的今天7月13号，黑比他个人第四张专辑《日常》推出，我们来听这其中的《人间烟火》。 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是与期盼有落差，请不必惊怕，我仍然会冷静聆听， 仍然紧守于身边，与你进退也共鸣。时日会蔓延再蔓延，某些不可改变的改变，与一些不要发现的发现，就这么放大了缺点。来让我问，谁可决定那些东西叫做完美之线？我只懂得爱你在每天。当潮流爱新鲜，当旁人爱标签，幸得伴着你我是窝心的自然。当闲言在尖酸，给他妒忌多点，因世上的挚爱是不计较条件，谁又可清楚看见？美难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笑何妨与你又重温，仍然我说我庆幸你永远胜过别人。期待你没完爱没完，放开不必打算的打算，做一些可以约定的约定，就抱紧以后每一天。其实你定然都发现，我有很多未达完美事情，我只懂得再努力每天。当潮流爱新鲜，当旁人爱标签，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2015年的今天7月13号，陈奕迅推出当时时隔两年的一张粤语专辑《准备中》当中的一首很好听的主打歌曲，叫做《无条件》。这里是正在直播中歌榜，接下来回到本榜榜中第15名，朱星杰《星夜出逃》，上榜5个星期的时间啦。 广阔的银河系，明亮的尘埃里，存在感被引力吸气，是好看发出。好看发出，想出道的星夜，预约一个情感的重力在倾斜，请告诉我好看发出 ，You， 好看发出 ，You， 还漂浮上蓝天，大地快皲裂，是谁停止了时间，再继续奔跑还会发出 ，You， 哦还会发出。真空接着光年，探寻着你信号的引力波，释放奇迹，我盼到再一望无际，上心地上的你黑洞发光的记忆，穿越过维度的距离，计算着你时的频率，而想念它会升级，蔓延着我的故事。 进去，爬上富豪天梯，无限的星座奥秘，这信仰不可代替，因为你不可代替。在远古神话记，紫色的星星看到了你。心多善良的你，但无法接受消息、像太阳出一把火子，这样我就能把诅咒放逐到目标收集，用我力拥有收集。 中国歌曲排行榜，欢迎您继续收听。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前旁的女人，自由的像一 陈明1994年《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是一张呢值得中国内地音乐人骄傲的经典的唱片，以及这首经典的作品哈，这是当时颇受好评的音乐伉俪，呢喃作词，刘同作曲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我觉得很奇怪，这么多年过去，好像没有什么人去翻唱这首歌曲，是不是因为它的难度系数太高了啊？那这首歌呢，首先它的结构是先抑后扬的，然后是从那种非常旧时复古的那种爵士味道过渡到中间到后来的摇滚的曲风，这样的大跨度的风格的转变已经是非常的罕见了。希望现在呢有才识有水准的新一代的音乐人啊，可以来翻唱这首陈明的经典作品《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听两首跟时尚混搭联名款的歌曲，首先是2014年张靓颖的 Bazaar， 然后是吉克隽逸的 Let's Vogue， 两首连听啊。 翻开规矩全都从来没有障碍，现在色彩角度真实安排挑剔对待， So shine 不准每个不经意的闪烁着的灵魂要掉出来，放肆耍赖。Don't let me calm down， 暂时会晾下习惯紧张。

在我的身上，雨水洗去忧伤，重回可爱的家园，追求我的向往。那青山绿水无恙，泥土依然芬芳，日夜常怀想，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打在我的身上，雨水洗去忧伤，重回可爱的家园，追求我的向往。那青山绿水无恙，泥土依然芬芳，夜常怀想，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青山绿水无恙，泥土依然芬芳，日夜常怀想，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 我们听到这是刘文正1977年的一首歌曲《小雨打在我身上》，就刘文正标这个非常标准的那种他的那种唱腔哈。刘文正呢，大家熟悉吗？我想对于很多的90后、00后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那么刘文正呢，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风靡台湾歌坛以及整个亚洲啊非常重要的一位白马王子歌手啊，拥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啊，那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后来呢，在80年代的末期，他这个就退出歌坛了。在退出歌坛之前的话呢，他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捧红了飞鹰三叔，就是伊能静啊，还有邱海正啊，以及方文琳，还有呢就是签下了巫启贤，也把他给捧红了。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你在哪儿听我的节目？说到刘文正哈，这个他的歌迷太多了。张惠妹在出道之前参加的重要的选秀比赛五等奖，就曾经翻唱过刘文正《黄色的玫瑰》哈。嗨，接下来我们去到1999年，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的这首《给我感觉》。 现在才是关键，最重要的在眼前，抓住还是拒绝，放了你的感觉。现在才是关键，不要再犹豫不决，饱满的热情像烟火直冲上天。爱要爱的热切，不要就尴尬脆脆，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更勇气头上点，让脆弱站到一边，

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原谅我不会说话，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爱是用心吗，不要说话， 我们听到这是2008年陈奕迅的《不想放手》专辑当中由小柯作词作曲的《不要说话》。这张专辑呢，跟大量的内地的音乐人合作，像小柯啦，像吴向飞啊，还有曲世聪啊，他们的作品支撑起了整张专辑，是一张相当精彩的作品集哈。其实小柯跟陈奕迅的合作呢，到了2011年，有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那么就是《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因为爱情》。由陈奕迅和王菲所演唱，同时收录在那一年的 Stranger Under My Skin 这张专辑当中。接下来就是卡拉 OK 的时间啦。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 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 往，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王菲陈奕迅的《因为爱情》，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就在日落以前，我们会再见面。地球不管多远，和你一起去冒险。直到繁星点点，照亮每个心愿，重新贴着钢琴，穿越银河的台阶。 曾经我还以为 新歌一号 FIR 飞儿乐团锦绣梦。 爱像锦绣梦，向往中万年看不尽，日色如风。 新歌二号于文文离开我， 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获得。 新歌三号陈洁仪总会再见。 当爱樱花成蝶自在的翩翩起飞。 新歌四号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 新歌五号万物于真陈瑞凡大卫耳朵听什么。新歌六号廖俊涛我们的告别信。 我们相拥告别纷纷散落荒野。 新歌七号张延琪 It's time。新歌八号 Into One 燃烧吧青春。 燃烧吧青春曾经把少年。 新歌九号龚俊 Sweet。 Baby, you know what I mean。 新歌十号丁文秀自私动物。 都是自私动物为何要渺茫。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继续为您服务。节目之外的番外篇有我个人的朗读号，可以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当中搜索寂寞电台加以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接下来继续带入好心情，这是来自李玟 Coco 1998年 Sunny Day 好心情当中的一首歌。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 Coco 李玟。 遇见你就有好心情，不用暖身就会开心，因为眼睛耳朵都有了默契，你知道我有多么了解你。有你就有好心情，像夏天吃着冰淇淋，因为想法感受都有了感应，每个眼神都 Coco 李玟的好心情。 选自23年前他的 Sunny Day 好心情这张专辑。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校园民谣的一首最最经典的作品，叫做《同桌的你》啊。这首歌呢是高晓松作词作曲编曲的一首作品啊，来自老狼。这首歌呢是高晓松在90年代初在厦门的时候啊写的一首歌曲，跟他的女朋友当时在厦门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渔村合租了一间民房。那个小渔村就是现在呢文艺青年们去厦门必去的曾厝垵啊。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业绩听这首《同桌的你》格外有感觉，对吧？哈，老狼1994年的《同桌的你》。听首歌呢，就想起了以前在厦门的那些日子。听下众朋友哈，哎，蒙嘿朋友，大家好哈。就想起厦门大学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好像一般的人都进不去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经常在里面晃，是我们最喜欢待的地方。90年代初呢，格外热闹的东边社，大家还记得吧？还有呢，厦大一条街啊，总在那边流连下馆子吃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地方有很多卖打口碟的摊儿，在那儿买了很多很多的打口的 CD 啊。当然还有后面的厦大的白城海滩，再往下面走的曾厝垵那一带啊，哇，美好的日子。接下来听汪峰《勇敢的心》，来自他的2007年的这张重要专辑。 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 子，在寻找爱的怀抱。 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